昨天被人从后面推了一把，难道就是那个人的手印？ 牛角的眼神有些躲闪，他结巴地说， 算了，你们干脆回去吧，再走下去会出事的，被雪妖盯上的人进雪山，没有能活着出来的。 安宗嘴上不说话，但是心里道， 我还能信你这些啊？况且不去我也是个死，去了也是个死，横竖是死，还不如赌一把。 他拍了拍衣服说， 这不就是块污渍吗？没事，我换一件不就得了。六子，去拿一件备用的冲锋衣给我。 牛角瞪了他一眼，口气有些僵硬的说， 不是这个问题，安宗兄弟，你身上的印子没了，但是雪妖记住了你的气味，他会跟着来的。 安宗见这个牛角样子看上去挺豁达的，没想到在这方面和他的前辈是一样的固执。不过他不可能回去的，再回去也是等死。眼见他们居然僵成这样，六子咳嗽了一声站出来说， 那个牛角兄啊，你说那个人真的是雪怪吗？我怎么都觉得这事儿和那些人脱不了关系。 说完他就往曹阳的帐篷那里使了个眼色。牛角听那么一说才开始有些动摇，他揉了揉脑袋问道， 难道说是那些人想要你们走？ 六子不正面回答，但是做了一个已经明确了的手势。他继续说道， 哎，牛角兄，这些人一看就不是来山林旅游或者朝圣的，说不定什么目的。总之现在多出我们三个旅行者，他们绝对不乐意，到时候我们都走了，就你一个人领着那群人进山，到了目的地他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可能直接啊。 六子做了一个杀人的手势，牛角的眼神里出现了恐惧，但是他看了看安宗的衣服，看得出心里还是犹豫不决的。安宗知道这小子铁定后悔接了他们这票子生意，牛角心虚地问道， 你的意思是这个印子不是雪妖干的，是那帮人做的，他们是为了让我落单？ 哎，是不是真的我也不能说绝了，但你也看到了啊，他们昨天是怎么对待他们同伴的，甭说了，这个倒霉蛋绝对挂了，这样的事情都做得出，还有什么没可能的？老实告诉你吧，我们都是为政府工作的，所以手头有些家伙，如果真的动起手来，我们三个也未必会斗不过他们。不过如果是你一个人，哎，牛角兄啊，你觉得是那些传说中的怪物恐怖，还是那群实实在在的人可怕呢？ 牛角本来就很忌惮那些人，听六子那么一提，马上就意识到如果他们一走，他就会有生命危险。他咽了下口水，念了几句经文后说， 伟大的阿尼玛卿一定会保佑我的。好，安宗兄弟，你去把这衣服烧了，然后拿这些纸撒到周围，我们不能多待，马上赶路。 安宗叹了口气，唉，真是可惜了这件羽绒登山服，说实话冬天穿着衣服还真挺暖和的。曹阳那批人走了过来，问他们什么时候启程。牛角谨慎地打量了他一会儿，他也觉得有些异样，向他们投来质疑的目光。白毅拍了拍牛角的肩膀说， 启程吧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 已经完全进入了雪山，双目所及竟是那纯白的世界。他们本来想要给牛角也弄一副雪山镜，但是牛角有他们的老办法，用牦牛的毛发做成了隔离镜，不知道效果好不好，不过据他说很不错。他习惯性的用手搓了搓戴在身上的嘎乌，然后对着银色的雪山高吼了几句，他喊得十分响亮，那一瞬间安宗仿佛听见大山的回应。他们进山口的地方有一片巨大的经幡迎风飘扬，牛角给经幡献上哈达，然后供上酥油和糕点， 他说这是给阿尼玛青山的山神献供，让他们也留下一些自己的东西。安宗献上了最后一个苹果，白毅献上了檀香珠子，他们一个一个通过了经幡，牛角赶着自己的马匹又一次吟唱起了大山的颂歌。说实在的，走雪山和爬山差别太大了，爬山好歹可以有树枝做支撑点，但是雪山完全就是要靠自己的体力，必须要用手脚并用才能够完全划开架势。走了几分钟，所有的人都开始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，此时嘴巴干渴的让人无法忍受，让你忍不住想喝上一口热水。安宗的水壶很快就喝完了，最后干渴到不行，就学着牛角抓起一把干雪放在嘴里含化了咽下去。但即使这样，他们这些人的嘴唇也很快就干裂的出血了，用干血擦嘴唇的时候都沾上了血。可祸不单行，谁都没有想到一群人会突然遇到大冰雹，看来昨晚牛角用盐巴占卜的还真是准。他们现在所走的路要比原来的更艰难，四周吹起了许多雪沫，视线也有些模糊，大部分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刨开雪给马匹开道，挖多少路马才能前行多少路。到了风雪最大的时候，连牛角也开始有些无法辨别方向了，要时不时地停下来通过风来测算方位。安宗这辈子没有想过会遇到这种情况，所有的大男人都得轮流在前面给马匹刨出一条道来。冷风把他的耳朵和鼻子吹得刺痛，他感觉可能有些压冻伤了，不过牛角告诉他这没什么，因为他还有知觉，到了后面如果没了知觉，就会连最基本的握拳动作也做不了，那个时候就真的麻烦了。他让安宗多动手和腿，最好也运动脸部肌肉，特别是鼻子这块，否则压冻伤之后所有组织都会坏死，再也无法修复了。所有的人都喘着粗气，声音简直就是像在拉风箱。白毅告诉安宗千万不要直接用嘴巴吸气，那样冷风和血块会直接被吸进肺部，到时候咳嗽也得咳死。用鼻子吸气可以过滤一下冷风，但很快的，安宗的鼻子里就全是血沫了。他回头看了看落在最后的两个女人和六子，他们已经明显跟不上速度，凿冰的力气都没有。安宗把绳子扔给曹阳的一个同伴，然后走到队伍后面去看六子他们。他用手挡住风雪对六子吼道， 你走那么慢干什么，快带着那群女的速度跟上，掉队就完了。 妈的，你以为老子不想快啊，我恨不得是超人直接飞过去。 六子像老牛一样呼哧呼哧地喘着道。安宗也没有力气跟他闲扯，瞥了一眼他身后的两个女人，那两个女人看来已经到了体力极限了，他们互相搀扶着往前挪，极度消耗的体力让这两个本来就娇小的女人显得更加的虚弱，仿佛再有一阵强风就可以直接把他们吹下山。他叹了口气想要拉他们一把，没想到还没碰到他们就像害怕臭虫一样的打开安宗的手，那眼神十分排斥。他们坚持着继续蹒跚的往前挪。六子拍了安宗的脑袋一下骂道， 别拿热脸贴冷屁股了，前面我也想着帮忙，他们也是那德行，有力气还是扶兄弟我吧，别管他们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们真的得掉队了。 安宗看了一下那两个女人，她们咬着牙死命的跑雪， 意志力不错，可惜是俩女的，如果是男的说不定还是他们背着我们呢。 他也不说什么，直接拉了六子就往前拽，终于赶上了在中间护着马匹的白毅。白毅看着四周的山势说， 那里是尼姑神山，我们得走到雪山乡，这天气太糟糕了，风大得要命，如果我们不能在天黑前走出这片地狱，我们就得在这样的雪地里过夜了。 那还有多少路啊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亡命奔波了，再这样下去真的要用四肢去爬了。 实在不行，我们商量着先去那里过一夜。总之，在冰川地上，过夜的话，我不保证会不会有人出事。